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4集，猜忌三。临江县的楼阁最顶层，季雨舒给高阳看完手中的信，将信放到燃烧的炭堆中烧毁。 消息已经传出去，文惠帝也对老狗起了疑心。老狗这回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 季雨舒有些幸灾乐祸，高阳摇头， 还是小心点，现在一点也错不得。 哎，我知道。 季雨舒摸了摸鼻子， 谢三哥最近忙什么呢？人都看不到。 他哪天不忙？ 高阳突然叹息一声， 也不知道由着他的心再来是对还是错。 我信谢三哥，谢三哥本事那么大，你瞎操什么心？他布置了这么久，就算成不了，全身而退也是没问题。高阳，你这个人就是心思太重，你看咱们谢三哥，就算心里有再多事，照样过得潇潇洒洒，这才是男人。 季雨舒显然是谢景行的忠实跟班，话里行间都是对谢景行的拜服。高阳白了他一眼， 哼，马屁精。 谁拍马屁了？再说了，要拍马屁得看看对方是谁，值不值得我拍。 他嫌弃地看了对方一眼，说道， 有你，跪下求我拍我都不拍。 高阳温和一笑， 哼，是吗？那你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来我这里抓药，跪下求我，我也不给你开。 季雨舒一愣，随即马上转开话头， 其实以前我觉得这定睛城中的年轻人呢，都是绣花枕头，经看不经用，只有谢三哥是个男人。不过如今我倒是佩服起另一个人，觉得除了谢三哥外，定睛城里也算有别的人英雄出少年了。 呵呵，你还有佩服的人，真新鲜。 高阳不冷不热道， 谁啊？入得了您老的法眼？ 沈家小姐沈妙啊。 季雨舒一拍大腿， 娘的，我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女人，连皇家都敢算计，而且对玉清王府，那是亲王府啊，下手就是一锅端。 那是你没瞧见之前。 高阳冷哼一声，之前沈妙一把大火烧了自家祠堂，连自己的命都敢做赌注，那时候高阳就觉得沈妙真是个疯子。他们这些人习惯了万事筹谋，出手必杀的稳妥，乍一看这种不要命的行事方式，高阳最初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思看的。他笃定沈妙在这样横冲直撞下活不了多久，没想到终究是他看走了眼，每一次看似莽撞拼命，最后却都是他做了赢家。高阳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这种人都将自己看作是精致的瓷器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和人没有把握的拼命，对方不值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拼。而沈妙却是另一个极端，他把自己当作是最硬的一块石头，和他作对的人反而成了瓷器。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损失，但是那些和他作对的瓷器全都碎成了一片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把自己当作是石头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高阳的心中才会觉得沈妙更加危险。而对于一个可能成长起来的敌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扼杀在未长成的时候。只是高阳竟然有些不确定谢景行的想法是什么。谢景行不可能没有看出这丫头身上的变数，若是沈妙成了他们计划中的阻碍，只会坏了大事。 他之前还有这么勇猛的事迹？ 季雨舒惊讶道，随即点点头， 威武大将军的女儿，悍勇一些也是正常，虽说没有武艺，也没有被沈信养在身边，这性子也断然没有人敢欺负他。 见高阳有些出神，季雨舒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继续道， 说起来 这一次皇家之事虽然是由我来造消息，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沈庙的计划来办的。现在想想，他实在是有些可怕。玉清王不知怎么回事，这段日子好像被气昏了头，居然直接跟文惠帝说想娶沈庙。明知道沈信手握兵权，谁娶沈庙，谁就可能成为帝王眼中心怀不轨的人。玉清王居然会犯这样的错，而且文惠帝果然一怀疑就怀疑到底，再加点火，只怕玉清王死了，文惠帝都不会眨眼睛。这么一来，岂不是正好便宜了陈家行事？沈庙这计划环环相扣，竟然算计的一点差错也没有。 因为他是没有意外的人。 高阳有些感慨，谢景行说的没错，沈庙每一次看似凶险的行事，最后与他最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分毫不差，他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意外。高阳恶作剧地想，若是有一日能够看到沈庙惊慌失措，因为意外而傻眼的景象，不知道该有多么的大快人心。 总之，我以为这个沈庙是值得结交之人。 季雨舒正色道， 加上我观其容貌，想来几年之后必会出落成美人，这般聪明又美丽的女人怎么能让我季雨舒错过。 他露出一个自以为风流潇洒的笑容， 哼，我决定了，就将她在我心中与芍药姑娘齐名，从此后除了芍药姑娘，她也能算得上我的红粉知己。 高阳干脆别过头去，直接不看这个傻货了。而季雨舒嘴里的红粉知己此时正在屋中挑挑拣拣。 妹妹，你挑这么多东西是为了给沈清送的天装吗？ 沈秋挠了挠头问道。沈庙在库房里将皇帝赐下的东西都挑了一部分出来，也不知道是在找什么，最后终于是挑出了一个玉枕，摸上去光滑冰凉得很，放着也生出莹莹的玉光，煞是好看。 妹妹莫非要挑这个送给沈清？ 随着沈清成亲的日子一日日逼近，沈家上下也就开始为沈清的亲事操心。沈月前些日子还问沈庙给沈清添妆送什么，恰好被沈秋听见了，一直都见沈庙没什么动静，还以为今日他终于想起此事来了。这个，沈庙拿起玉枕摇摇头，不是。 哦， 沈秋问道， 妹妹要自己用吗？这玉枕看上去不错。 沈庙垂眸，这个玉枕叫冰蚕枕，前生他后来入宫又被沈信当作嫁妆塞进了他陪嫁的箱子中，再后来他成了皇后，梅夫人深得圣宠，有朝一日说自己身子不适有些头疼，非要他的这只枕头，那时候冰蚕枕给了婉瑜，婉瑜不依，与梅夫人吵了起来，把枕头摔碎了，傅修也狠狠地罚了婉瑜。再过了不久，匈奴和亲的消息就传来了，如今想想皆是前尘旧梦，却仍旧痛彻心扉。 妹妹， 沈秋见沈庙不语，担心地问道，这是我用来送人的，至于大姐姐的天装，大哥要是有时间便帮我随意挑一挑吧，大哥若是没有时间，我让古雨买也是一样。话里话外都是对沈清的凉薄。 哦， 沈秋讷讷地回答，直到沈庙走出屋子后才一拍脑袋， 傻了，我忘了问妹妹那枕头送给谁。 屋外惊蛰也问道， 姑娘的枕头要送给谁啊？ 一个朋友。既然日后用得上陈家，不能没有表示。恩情和小惠，雪中送炭，就可以得到忠心耿耿的盟友。育人之术，还是他从傅修仪身上一点点学到的。这个枕头安神宁气，对那心神紊乱的陈家妹妹来说，无疑是个好东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